访问南非共和国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总书记杰西埃·杜阿尔泰26号举行了会谈。会谈时在座的有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成员、我国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各成员。之前李秀勇同志和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总书记索利马普伊雷举行了会谈。同一天，以李秀勇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结束对南非共和国的访问日程，乘飞机离开了约翰内斯堡。